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很高兴你能够锁定收听这样一个频率，我们用好音乐陪伴着你的耳朵。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靠近一点点。 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我说我的心你不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想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关着只有自己的世界，我能坦然为你迎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身边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喜欢你，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 单，多少个单，什么错落了是真，你用亲吻暂停了一吻，我一次次沉沦，明知你给的并不完整，却留下可能。 我迷失在爱过以后，我期待你可以挽救，或许是我爱的不够，才不经意脱开你的深情的梦。 我这是造作的无奈，我这是不对等的爱，我这是我填不满你的空白，你的一切眼光随手放了我这个一手后，我一个人在这深夜自己的头，原来不是我要的， 请给我的时间回首，请允许我想你诉求，我不想被回忆左右，我不知该如何去救，我迷失在爱过以后，期待你可以 找到一个可能， 许是我爱的不够， 在 不经意拨开深情的梦。 身穿一身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讲，你的笑或者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人群心明誓言之堂，诀别时两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把纸伞走在你的身旁，诀别时两三行，谁来问

会化猫妆起床刷牙洗脸化妆该不该穿高跟鞋后腿半杯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心情累不可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等到我们接触那个起点七雅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龙片白衣衫人族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拾起告别公主离开童话的包不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统统了解拍拍手站一站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yeah, oh, oh, oh 手牵手肩并肩虚度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还不会实现就算回不到最初的起点 欢迎回来在这里陪伴大家听歌的声音叫做夏天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造就出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苏打绿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了编辑的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接下来为你送上苏打绿带来从一片落叶开始 我是这一片落叶忽然间地转天旋风刮起来带我到另一个世界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声浪 No knows where we'll be No knows how we'll be No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e here with me And no knows what we feel And no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near 他说话他说话什么 No one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one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are 水果和气泡谈恋爱，所以变成水果汽水。你说你最喜欢葡萄的口味，脂肪冰糖不用加水，它能带色我的咖啡。眼睛哭得汗流浃背，不小心眼水，我想念微微数到的甜。脸红心跳，那家大笑，爱情微数的满载发酵，微凉气泡，想你的拥抱，我扬起嘴角，我和你笑，雪猫咪撒娇，一天两天

世界，想问你现在还好吗，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只能放在心里冰冻成记忆，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现在的自己，内心的自己，他还在说，我爱你。 说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No. 作为精神性疾病最为严重的一个时代，现代的许多精神现象均可以从中找到原因，有一些甚至因为其普遍存在已经被人习以为常，比如说自恋、自我暴露、空虚和无意义感。人们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主动性和越来越多的悬想，公共领域则不断地变得狭隘不通和片段化。好了，回到音乐的世界当中，继续来听歌，一起听到彭佳慧带来《走在红毯那一天》。 三年三十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你，只剩下你，还继续互相寒暄，一等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用，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戴上幸福的戒，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 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却碰到你如此强烈的恐惧，你说我也可以看到世界的美丽，只是需要走进你的梦里。多少委屈你又唱给我听，还有多少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是否一切一直在继续。只是永远继续在梦里。周围更加喧闹，这里依然那么安静，世界变了模样，孩子依然那么美丽，一切越来越清晰，我还是看不清，因为我一直都活在梦里。还有多少真理我说给你听，还有多少你们不知道的美景。只是一切一直在继续，一直继续在我的梦。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 原谅的念头到底在改变。 的念头到底在改变。 Shut up!